启程的人还在唱着他的爱恋，感觉每时每刻每一瞬间的喜悦，能拥抱这一切，因为清晨散落的每一缕阳光，点点清晨唱，感觉每时每刻每一瞬间的喜悦，能拥抱这一想拥抱。 爱情是作家疲惫生活中的一个英雄梦想吧，是电影画面里，是恋曲，是所有人生命当中都不可避免的一次伤风，用情深意重千歌来传颂。其实之前也曾经为大家推荐过这些关于爱情的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怕什么呢？最怕的是爱人让死。然而世间面孔只有深情感动呢？尽管歌唱爱的口吻各不相同，但是这几段旋律总有一支能唱出。 什么？等一回心转意，真的爱你。 一轮明媚的朝阳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在归途。一杯红酒，一世共度晚间的温情十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许志安有一首歌，爱你。世界末日到了吗？问我终究会如何？海天一色，撕赤我，最美丽也是最赤裸。两颗心最后消磨，好比火花满天飞波。有人爱得自持，有人也爱得激烈。他们会选择用最最壮烈的方式，将自制分成了一样，用毫无保留的扑向烈火。这样炽烈的情感前，语言的表达是那样的热烈的拥抱与吻，敌死厮磨还是山盟，或许就已经是普通人最热烈的爱了。 即时应请只得你我，最美丽亦最赤裸，两颗心最后消化满天飞波。爱无限你，无限你，无限我，再远最遥远天际的尽头，你只对我这一生的梦，这一生的梦，我爱你，我过不了时。 走，谁希望有人能对你的伤痛感同身受，谁会愿意让那电话铃声搅得失望郁闷，我不需要爱情。就是这一首歌，稳定爱是一个流星与星之间的亲密的距离，也是接近了中的若即若离，也是它带来的甜蜜感，也是伴随着伤怀的。它是晴天，也是倾盆大雨。陷入爱河的人当局者迷，而有些人选择放弃恋爱的甜蜜，也选择放弃爱情。 Telephone call, not I. No, I don't need that at all, not I. Tired of love, yeah. I've taken more than enough. 时候开始，回家吃饭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有那么多的理由， 我晚上单位有事儿不回家吃饭。 妈，我今天晚上同学聚会， 晚上加班， 帮朋友个忙不回去了啊。 我忽略的东西呢？ 爸爸，你好久没回家吃饭了，我很想你。 儿子，今天你妈包了水饺，回家吃饭吧。 老公，你晚上又不回来吃。 把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从今天开始，回家吃饭，品味幸福。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最好的都是010和8237-4595185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即使曾永久回味，莫音乐回味。

请将我。 每年三月，在一夜之间开满白色的花束，白色的花束。若记得我们的誓言，在很多年以前，樱花也好，碧蓝花也好，只要是个春天的树，是个春天的树。 九是雍容华贵，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首歌是迫不及待要听关键为找到这部剧的来文字将这样的心理是两百遍的幼稚我很快乐因为我也是你我们心爱人我们不明白点你心不喜欢的你爱两心相恋的人们互相拉着两心相恋的人互相拉着的但很只能放手转身然后放手坐在一个角落然后驯服寂寞自我安慰将所有的企图亲近的欲望都转化成一段离心力并且告诉自己爱人的路只能走到这里 在靠近你的床 就圆满了。陪伴你到死去多迷人，不要让我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身边是否有人陪伴，不妨来听一个，他们是广泛于爱情的美丽，也描绘爱情的悲伤。也许这些歌曲还不能算是情歌中的顶尖杰作，但却足以在这个充满了浮躁音乐的年代里提供给你一些细腻和别样的感受。哪怕你没有情人，也需要好好的听一首情歌。 Working part-time, waiting tables. Left a small town, never looked back. I was a flight risk with the fear of falling. Wondering why we bother with love if it never lasts. Say, can you believe? 好多事

是今天整期节目当中最甜的一支了。热恋中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美好，与心爱之人在一起的时候仿佛时光都变慢了。来听听看吧，这个充满灵魂乐气质的性感男生演绎了一位刚刚陷入热恋的痴情男人的形象。时候有时恨不得会把自己的整个人生都摊开在摆在他的面前，而这一首歌就很好的捕捉了那种心态，用充满梦幻感的慢板节奏演绎出了梦想着与对方携手时那种飘飘欲仙的情绪。 你的爱，你的心靠在身边，只要你在我就有许多梦想，只要你在我就有更多力量。 啊，你就直走了啊！前面那个路口给它右转，会看到一个红色的 W。这时候呢，你要左转哦，再直直走下啊。 你好，请问武侯祠怎么走？ 前面第二个路口左转，直走200米就到了。找不到，你再问一下别个噻。 啊，你好，请问少林寺怎么走？ 沿着这条路开到底，再左转你就看见了。 简单的离经更能温暖人心，友善。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上班的前程也没有泪如雨下的痛楚，只是在别人的歌中找回似曾相识的感动。即使是他人的故事，也自有属于你的暗香凝秀。墨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些年，那些我们爱过的男孩也不知道终究去了哪里，而他留在此地，我独自缓缓而归，只能暗叹花满室月清衣，这恋恋风尘啊。飞机晚点3个小时，我在很贵的一家咖啡馆里，10块钱一杯的白开水，我喝了5杯，希望能够把感冒压下去。我要飞去一个很北方的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去出席他的婚礼，做伴娘。上了飞机，莫名其妙地被升舱，空姐拉开帘子之后，头等舱只有我，窗外是深夜的夜空，然后机舱里灯光昏暗，安静的，我正好可以睡觉，我却怎么都睡不着。已经太多年，我们搭车回家，烈日下的公路，尘土飞扬，车却意外停住，等了许久也不开，发生了什么？我在后排，他正好回头，我扬了扬下巴问，喂，现在几点？他手上有表回，那一年我们都12岁。后来这些年，我曾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车厢中灰尘跳动，他扎了细小的发丝竖起来，对着我咧嘴一笑说，3点。我曾经跟他说过这场景，他说不记得了，区别我沉浸营，而他是一个现世的享乐主义者。他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孩，而我就是那个女伴。他在学校里换了若干个男朋友，而我则替他向不同的对象传过纸条。我们曾躺在床上不停地谈论未来，会嫁给谁，会有怎样的天，谈论起结婚的戒指。他说，钻戒嘛，要3克拉以上才有灵魂。厉害之处，他是精明的现实主义者，对庸俗怀有期待，又能及时的戳破虚伪。在万米高，我们身边的男人换了又换，只有我和他没有变过。如今几个小时之后，他真的要结婚了，那些反复谈论的场景终于成为了现实，我们都长大了。 他没有拿到三克拉以上的结婚戒指，只有一颗小小的钻石，白金爪托着，怎么看也不像有灵魂的样子。他嫁得并不如意，那颗小小的钻戒已是奢侈。此前他已订过婚，和一位我们都喜欢的男孩，这人高大帅气，弹一手好钢琴，之后男孩出大量的礼物，连我都有份，只是异地。这个女孩她爱上了别人，一个远在北方的男孩，于是她孤身离开了家。由于这座城市离家太远了，她只能从酒店出嫁。女方的亲友我让我来，可以等回老家办酒席时再参加。我想了想说，还是去吧，嫁那么远，我送送你。3公里，只在此地停留24个小时，来参加他的婚礼。飞机降落之后，我的高烧已退，我在出租车里看他未来要生活的这座城市，干燥、灰暗和乏，我不喜欢。对我而言，他只是个陌生人，为什么要把我最好的朋友骗到这里呢？我冲到酒店大堂时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为了不打扰他睡觉，我让前台小姐带我去603。前台小姐问，我说是呀。她问，你是新娘吗？我笑了说，我是迟到的伴娘。她已经睡了，我轻手轻脚的洗漱，然后躺在她身边。她被我惊醒，问，是你吗？我说，我们躺在床上，中间隔了很远，彼此都没有睡着。就在他出嫁的前一晚，我睡在他身边，两人，我们之间不仅是隔着被子，还有过去的这10多年，那些欢笑、争吵、回忆，还有对爱情、婚姻和人生的期待，那么那么多，却只有沉默。一夜无话，第二天的婚礼，喜庆、喧闹、嘈杂。行礼的时候，她在台上，我在台下。她父亲发言，丈夫站在身边。在尘世幸福最完美的一刻，她的目光投向我，骄傲而深情。我扭过头去，两人都泪光闪闪。婚礼是如此的累人，永远都不想来第二次。我无法接受这种麻烦的婚礼。不如旅行结婚，在海风烈烈的沙滩，只有两个人，天空化作玫瑰色，哪里有这些琐碎事？可他包了吗？他喜气洋洋的现实态度，总能把我的浪漫主义击碎。某个小气鬼只给了200块，我掏出厚厚的红包说，原本应该更厚一些，但是买机票了，你收着吧。他说，以后我也只能愕然。处理完果，两人转了大半天，礼服勒得绷紧，什么都没吃。我们走在街上，他和相识的店主寒暄，与小商贩讨价还价，地迎接他新的生活，非离他的城市。再好的朋友，长大了也是聚少离，我们都要面对各自的生活。入夜，他要送我去机场，我自己打车去机场。分别很普通，不过是说了一句，打了发个短信。我坐进出租车，被那座城市的风轻抚，突然记起一首词，看了游人缓缓归。这些年，那些我们爱过的男孩，不知道终究去了哪里，而他，我独自缓缓而归，只能暗叹花满室，月轻衣，这恋恋风尘啊。 小姐，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董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小姐，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嘴上一句带过， 心里却一直重复。冬小桥的夜晚，时间总的人，请给我一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瓶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的绝望，董小姐。说前半生就这样吧，还有明天。董小姐，直到我说够了再见，终于丢失了睡眠。可能的故事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想一步，我的家里没有草原的绝望，董小姐。所以那些可能都会消解，气氛的安慰难。我想和。 在蔓延中。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菊花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爱却风会不会难以割舍，宇宙环流，我们已坚持太久，是否你没有把握而有所保留，我却为你放弃了自我，是否我给你太快，给你太多，心甘情愿犯下的错，爱那么重，爱那么痛，给我留，对你再坏，对你再好，这一切再也不能阻止你逃。爱那么重，给我再多承诺也做太过，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曾真的明了。此结束就此分手，爱却分明还没到尽头，宇宙荒野，我们是否你没有把握，我却为你放弃了自我，是否我给你太多下的错，爱那么重，爱那么痛，给我再多勇气也没有用，对你再对你再好，这一切再也不能阻止你逃，爱那么重，爱那么痛，只是够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梦，情再深也不能改变，写什么也不能解开，再多勇气也没有用，对你再坏，对你再好，这一切再也不能阻止你痛，爱那么痛，给我再多承诺也只是空，如果他要一颗心只求你曾真的明了，真正的我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 这是今天希望能听到的人都会幸福。我是小莫，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就像颗星星，让我信仰过 不得的愿望告诉坠落，望着忘了我，心关心为什么，说好的未来，未来是梦却我随意妄走，我把心愁也不愿放过，想要到更美的地方，放得下骄傲，谁说醒来能变成谁的好，来胡说，说醒来能变成谁的后代胡说，想要到更美放得下笑容的远方，谁说醒来能变成谁的后代胡说，想要到更美的地方放得下眼泪的远方，我如果没有你微笑 中，所有的情节都失控。就陪伴的凌晨三点钟。